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燕婷， 我是 Jason。 好，这个说到官员的房子，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官员的房子很多啊，这个房哥房姐房叔房婶房亲戚房祖宗啊，这个非常的多。但是呢，在上一个礼拜啊，我们看到三中全会当中有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就是说哎，探索实行官邸制，这个中国特色哈，你看探索实行官邸制，这总共是七个字加上一个标点符号， 这是很初步的一个。 但是呢，就是引起了我觉得它产生的这个相应的探索哈，这个相应的讨论，这个绝对超过了这七个字的意义，因此大家哈就纷纷探索这个到底什么是官邸，这个官邸在中国实行起来啊，它究竟做不做得成，要做成的话呢又有什么样的效果。但我第一个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之前在薄熙来的这个审判当中，其实啊，大家如果仔细去想想的话，整个案子哈，那当然有很多这个剧情，但是整个案子是跟房子有关的。 嗯，应该房子是一个导火索吧， 这个房子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导火索。要不是因为这栋法国的戛纳的别墅起了纠纷要不是因为这个尼尔海伍德代持可能当中有一些利益的纠葛啊，也不会发生这宗命案，可能也就 房子惹的祸。 哎，你真说这栋法国的这个2000多万的这个别墅哈，直接引爆了中国恐怕是最近十年以来政坛上的最大的一颗炸弹哈。这个所以说千万要小心对待这个房子，包括在博案的这个审理过程中，大家也饶有兴致的去研究了一下薄熙来的这个在北京的房子。哎，我发现这个房子很低调哈，在北京这个东城区新开胡同的一个小房子。但是哈，大家注意了，在北京厉害的都是住在胡同里的。最近这个邓文迪哈，邓文迪说离婚了，说得到什么补偿呢？北京的四合院一套。哎，你看这可是默多克的老婆呀，这个他的补偿就是北京的一套房子，可见这个房子是真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另外我看到一个，为什么呢，官邸制在说那个探索那个消息出来之后，这为什么能够得到过个人的那个注意，这是除了你刚才说的薄熙来之前还有一个原铁路部的部长刘志军， 对，刘志军 他拥有的房产可以是300多套、 嗯、 我简单的计算过， 但300多套我一直觉得他可能是带别人持房子、 可能是我自己算过，就是比方说一栋比较正常的一个楼房、一层有8个单位、它就是差不多是22层的一个楼房来的、就是一栋22层的楼房都是一个高官的、 就是现在一个中层建筑是整个 就是整栋楼都是我的， 对， 我做楼长了 那你说都是李嘉诚的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呀、 所以你看这个哈，这个最近的一些贪腐的事件里面，一定这几个典型的要素一定是有的。哎，这个通常什么 房姐 房子一定是有的啊，情妇通常一定是有的哈。这个两个已经成为了中国贪腐官员的标配了。所以说情妇的问题，我这个可能咱们得用婚姻法来解决。但是这个官邸的问题或者是房子的问题，哎，最近这个至少三中全会的这个公报，它是用官邸制来解决。 对，其实官邸制这三个字是一个很新的词，在国外我们经常听到过，但是在中国呢很少提的，而且这个曝光率是非常低的。但是这次在这个决定里面出现之后呢，大家都在疯狂的搜索来各地的这个官邸制，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啊？那比如说在香港或者是在美国，我们最近现在是在香港嘛，这个礼宾府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昨天刚好是礼宾府的开放日， 没去成， 错过了。 没去成也不是什么选秀。 好，这个说一下香港的这个礼宾府哈，就是这个特首的官邸，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森进去过，哈森讲一下。 对啊，就是小孩子的时候，他这个礼宾府以前就是港督府， 对，它开放的时候是在90年代，就是以前就是每年开几次，最通常的就是3到4月份开的一次，就是因为那时候是那个道捐那个开放 杜鹃花， 杜鹃花， 对，就开放的最盛放的那个时段，但是每年那个时段就会开放给大家，就是民众去参观，对，对对对， 很有情调。 我说我说没有什么损失，可能是我个人的看法吧，因为我小时候我跟我的父母到过那个 港督府 ，对对对，那时候呢，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们小孩子都是坐在那个楼梯的时候拍摄照，跟那些花拍照，然后呢， 但是你去参观港督府的时候， 对， 你有见到港督家吗？ 港督的没， 港督的女儿有见到吗？ 没有，因为他开放的时候，他肯定不在里面的。还有就是，所有我当时候的印象就是，所有 indoor 的 space 是室内的一个部分，都不开放的。所有的人所有警察站在那个门口去驻守 了，所以只能看一下花园。 对对，所以呢，我当时候有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啊，我当时候要去。小便 找不到地方， 找不到地方， 所以只好滋养了这个杜鹃花。 后来呢，我没有滋养的杜鹃花那么缺德，但是呢，我就问那个警察叔叔，警察叔叔我怎么办呢？警察叔叔就说啊，你可以这样的， 你可以 在这里拐个弯，在左边右边怎么？然后呢，我发觉有一个公众开放的一个厕所然后就是排 一长龙， 排长龙了，很长很长。 凭什么不让我？没有港督的厕所， 我还要用那个，就是他的卧室那间， 我一定要用主人房的那一间。 所以呢，当时候我有一个很天真的一个看法，我就问我的父母：“哎，为什么他说开放日？为什么？”全部都不开放的，我的母亲就跟我说，他开放了一个公园给你看，其他私人的地方都是不允许大家进去，所以呢，当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最近的20年我没有去过了，我不晓得 回归之后就没有 现在的开放，没有现在开放，我不知道是什么程度，还是没有变过。 我找到的一些资料是这一年开放两次，然后上一次是3月10号，有12000人参加，然后 可能真的是赶上花季哈。 对，现在刚好是11月份，然后大家都说那个花的海洋，对不对？昨天天气特别热嘛，然后阳光也不错。然后呢，说这一次也包括警察的乐队，还有学生乐团在里面拉那个茉莉花。在花园里面， 可能现在就安排一些节目给大家去看看表演啊，听听音乐的表演。 但是这个给这个中国内地的游客他们的感触是挺深的，因为中南海我们没有开放过，至少就是 中南海历史上据这个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说，他们曾经进去看过，我是自己没有机会。 他们怎么形容的中南海是怎么样的？ 我 大多数人没有进去过。 咱们问一下圆圆 对，大多数人没有进去过。那对于我们来说，中南海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只有只见门，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 没错， 但是至少这个礼宾府可以进去一下，而且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在门口不需要安检，也不需要出示身份证。那比如说我们回想，如果现在去到以前已故的一些领导人的那些比如说 故居 去参观的话，其实也有系列的安检或者是一些非常严格的保安措施。 是， 但是到这个礼宾府里面，大家觉得哎还不错。 当然，礼宾府里面也没什么给你看的， 对啊， 有鲤鱼啊， 什么地方也不能让你进去。 说到这个礼宾府哈，这在香港有一个很多关于礼宾府的这个传闻，比如说。关于第一个是关于礼宾府的这个风水的问题，它边上这个香港97年之后中银的这个大刀大楼， 中国银行的 说一直是在香港的这个中核心地带掀起了一股风水的战争。这个礼宾府在那一带呢是属于建筑高度最矮的这么一个建筑群，好像说收到了这个边上几栋银行大楼的压迫，所以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就没敢住在礼宾府里面。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以前他刚盖好的是1855年，那时候就是全香港最高的一个建筑物。 好，1855年。 地理上是最高的，现在肯定变成最低了。 建起来的时候是最高的，那现在肯定不行了。 那时候它就可以看好整个香港的地形， 是一个制高点， 最好的。 那时候没什么高楼。 现在当然呢，就是有太多的大厦已经 拼不过这些银行了。 对。 所以这个当时有一个说法了，这个当时董建华的这个 正式的说法是怕这个里面有安全的问题， 有设听的这个设备， 怕有监听的问题，因为这是当时九七回归之后哈，这个还不太清楚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呢，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呢是没有住在里面。那但是据这个民间的风水大师们讲的，这个边上的说风水煞气太重，因此呢，在这个礼宾府里面种了一圈柳树以抵挡这个煞气，只不过呢，这个柳树怎么都种不活，最后呢，这个当然是只是这个坊间的传闻。好，之后董建华之后，曾荫权呢，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就是在里面养了一池鲤鱼，一池锦鲤，就是说这个啊，曾先生这个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哈，这个但是这个锦鲤正是他的心头之爱。 这个锦鲤呢，当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见，为什么呢？他建这个锦鲤池，你知道用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不知道， 30万。 30万。 这个是要公布的，对不对？ 对，当然 这个钱是谁出的？是政府出的，对不对？ 对， 当然了。 那这个曾荫权呢，他住在那个礼宾府的时候，他共用了1450万去 修缮 维修啊，整个这个礼宾府，然后呢，那个锦鲤池就用了30万。当时候大家就说，一个锦鲤呢是他个人的一个爱好， 对啊， 他好像 让公家来买单 宠物一样， 对， 30万实在是太多，但是当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通过了， 所以这里就解释一下这个官邸啊哈，你看他所有的钱其实都是政府出的，政府出提供给你这个当官的住的，那当然哈，这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一旦卸任了，你立即就得走人， 就离开了，对， 所以说这个官邸呢，我相信在内地这次实施这个制度也是有一个潜在前提，就是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财政哈来新建或者说来维护这么一栋专属的住宅，你不是你的所有权，只提供给任期内的这个官员，进行住哈。这个我知道，在国外的例行的一些做法呢，可能是你在任期间，可能离任之后最多哈，这个到国家级这个领导人可能可以再多住个两年，可以多住个两年哈。这个之后呢，你就一定要交回来了。有人觉得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遏制这个官员哈以权谋房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到底在中国它行不行得通呢？咱们今天这个先说到了香港的这个礼宾府的经验哈，待会儿回来看看内地到底怎么样做才比较好。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小子。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官邸制在中国的实施。在中国的这个官员的制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哈，这个你看比如说在美国选举的话，通常是本乡本土，比如说我来自这个州，我通常会竞选这个州的州长哈。但中国呢，这个自古以来就有回避本地做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是 异地任职， 要通常讲究异地任职，你因为怕你在当地的这个结党私营啊，或者说势力太大，有的时候呢有意的把你外派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但是你的房子是不能跟着你走的，你比如说要到异地去任职的话，一定会给你在异地安排一个起码的一个住所。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呢，你一旦安排了这样的住所，你卸任了之后，哎呀，很少听说有人就可以把这个房子要回来的，这个房子等于说是政府提供给你送给你的，但是理论上应该是给你在任期间住的，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规定怎么样在你的任期结束之后收回。那一个官员他如果往上晋升的话，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任职，那他最后的结果就可能积累下很多的这个房产，那这些房产就可能成为潜在的一个腐败的或者说贪腐的一个问题。 我也看过一些分析的文章，就是说为什么那些抓到的官会有那么多房子，除了刚才明奇你说的，就是可能他们调任不同的地方，留下来的房子都是他的， 对， 之外呢，就是你当了官之后，当地的那个地产商或发展商 送房子 他们送给你，还有呢，就是你当官你可能可以半价去买那个房子， 是 就是很多不同的 优惠，有一些公务员的集资房， 对对对对对，所以到最后就是我们看到最近一些抓的老虎， 他们自己就是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房子。所以我刚才我看到一些分析文章，除了这个官邸之外，我觉得官邸要加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去审查大家可以拥有多少的房子，你拥有的财产跟你的收入是不是成正比， 是 这个才是有效的。 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次决定出来的这个官邸制三个字以后，大家吐槽点的最大一个地方，大家都说这一次官员的财产公示是只字未提，但是用了好像一个补偿的方式说了这个官邸制这样的一个方式。 哎，这个是一个很关键哈。 对啊，大家就觉得说你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嘛，因为你官邸制只是一个表象，你说得了这一套房子，难道你这个官员其他房子你还可以去公示的吗？你其他房子你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 用。你看比如说这个之前的这些部级的干部哈，这个不是再高一级的部级干部，他有这么多的房子，大部分不是他政府分配的这个房子，并不是因为他在任的时候这个房子没有退回造成的问题，而是私人拥有，他这个你从法律上来说这些都是私人产权的房子， 对啊，这是没问题的 啊，这不是这个都不是政府分配你的房子，这个其实是一个财产的问题，房子只是你财产的一种表达，因为在中国今天这个房价涨得非常快，你可能我积累财富的最好的方式，我是通过积累房产，那我相信如果说这个这个经济形势倒转，假设有一天中国的房产不是那么值钱的时候，那也许官员的房产就不会那么多，这说归到底只是一个财产你没有公开透明的情况下， 我们刚才有说这个梁振英刚才说曾荫权他修那个鲤鱼池30万，对不对？我们就说哇好多钱啊，但是问题是他这个财产至少公示出来，他这个费用公示出来了，这个就是香港的这个礼宾府的他一个制度比中国内地先进的一个地方所在。那中国内地的这个游客去到礼宾府，他会非常赞叹的，就是说你历届的特首在这儿修比如说你要装修，这个钱每一项花在哪里都要列出来的，你贪增再怎么说他可能就贪一点里程啊什么呀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问题是 占到的只是一点小便宜， 对，透明度的问 题。但是你有多少套房子在这个中国内地除了官邸以外我们就不知道了。 是 有一个数字，就是去年2012年的香港财产公示，我们其实以前节目说到过好多次，张建宗就是劳工以及福利局局长，他有8处房子，还有这个梁振英他是6处， 这 是第一第二名。 这个房子都是自己买的， 对，这个是他们私人拥有的，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有7处是妻子拥有，1处和妻子共同拥有，这些全部写的分分明明，那如果他还被挖掘出来其他房子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了， 那就是他下台的最大原因之一了。 对对对， 但中国内地不行啊，这个如果财产不公示的话，你这个官邸制怎么着也只能管一套房子。 我想说一说、就是、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从一个很常理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比方说我对内地的认识不是太多，但是呢我有听过，就是内地的公务员，就是官，他们的人工也不是太高， 没错，可以说是偏低的。 喂，他也1-2千块， 账面上 了，或者是几千块，但为什么你可以几千块的那个人工，你可以拥有10套或者100套的房子？ 是， 那肯定跟你的收入是不成这个比例的， 巨额资产来源不明， 肯定。来源就是你要解析一下， 对。 那因为刚才燕婷说的那些香港的官呢，就是他们有几个楼房，但是跟他们收入来衡量的话，他们有一部分是投资的，因为香港人有一个很长久的习惯，就是他们会投资的， 从小就培养。 对对对，还有他们人工也相对比较高一点， 那是， 所以他们拥有就是有几个房子，他们可以解释得到， 是比较 他们是可以的。 所以你这个 ICAC 可以去查一查嘛， 就是。你可以解释的清楚，但是解释的清楚的一个前提是我明白你这个资产的跟你这个收入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在内地，当然这个官邸我相信好过没有吧，这个至少 好过没有 哈，这个你有这么一个大家可以监督的对象哈，知道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一栋房子就是比如说省长或者说市长 的 这个官邸， 对对 对，那大家就可以监督，哎，如果说这个省长卸任了之后他还住在这里面，那这个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问题， 我估计那些 相对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公平的， 住在里面。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官邸如果说实施的话，你必须得像比如说香港的礼宾府一样，你得告诉大家这个官邸在哪儿。 对， 你平时门口，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在大部分的，不要说这个省委这一级的，市委的很多住宅楼居住区都是有武警把门的，你普通人根本是不可能靠近，不要说进去了，那你如果说在这种前提下你怎么知道，所以如果你不主动公示的话，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也很难去监督你，你很难了解里面住的到底是谁啊，对吧？那说实话这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要落实起来的话，你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了。 对，如果你放在香港的话，如果你的官邸是在哪一个地段，其实 就是我们有市场的价值去衡量那个房子大概是几多钱， 你看看周边的房子多少钱就知道了。 对但是如果刚才你说就是内地的，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个官是住在哪个地方，但是房子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内面是怎么样设计怎么样豪华我们也不知道，那怎么样去衡量啊？ 对，你刚才说到就是我们看这个决定里面针对的啊，不是决定里面，就是这一个研究课题小组他们提出这份报告里面啊，针对的人群其实这个名单是四类，但是我看一下是挺长的，它包括这个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等等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然后呢到省一级的，比如说像省长啊，还有这个政协主席啊，还有检察院检察长等等，还有市一级的，还有异地交流的，那这么多人的这个官邸要在每一个地方搭建是同样规格吗？同样资金吗？同样样子吗？ 对， 这个东西操作起来你可不是几栋，就你每一个省有一个那还好，那就一个省长住的，对不对？他要到市 一级。叶婷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有可能借这个名义新一轮的公务员建房 白宫站因为现在不是有经常网上那些牛帖说哎呀这个地方要建了一个白宫啊，就是市政府的办公楼啊等等等等。 这个哈，你说到这个，最近很多曝光的这个最牛的什么县政府大楼啊、市政府大楼啊，往往有一个标配，就是他在领导人的办公室后面都配卧室，而且呢，大家很不怀好意的吐槽说，这个卧室都是双人床啊。那其实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他的官邸跟他这个政府大楼有的时候是连在一起的，那你说这里面的这个卧室它怎么算呢？你是说哎呀，因为领导加班太辛苦了需要有一个地方睡觉呢，还是要把这个地方给它算成官邸啊？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得琢磨一下。你看很多县城它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哎，建一个2000人使用的县政府大楼啊，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县政府大楼是不是建得太大了一点，所以啊，说实话这个官邸啊只是啊无数关于房子的问题当中可能现在比较容易解决的那一个了。好，三 D 化新闻咱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来看看国外哈，除了这个刚刚说的香港和内地之外，国外的这个官邸哈到底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夏森。 我们今天说到在中国要实施官员的这个官邸制，好，恐怕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因为这个财产一天不公示啊，这个官邸恐怕那只能够是个冰山一角。那其实类似的问题哈，世界范围其实都有，其实在这次我们看到国家行政学院的这位汪玉凯教授哈，他是牵头这个执笔写向中央递交这个方案的一个学者了，他也提到这个其实官邸是在国际通行的一个做法，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的白宫啊，英国的这个唐宁街十号啊，法国的爱丽舍宫啊，这个其实哎，一方面都是政治的象征，另外一方面呢哎，又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所在地。你看啊，经常说这个唐宁街十号哈，这个首相每一任英国首相进去以后都要对房子进行一些维修啊，你想起来也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几百年的这个英国首相每一任都一家子人哈都住在这个里面哈，据说这个英国的唐宁街十号老鼠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说专门养了一只猫来捉这个老鼠。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你看这个我觉得中国人对二手房啊还是很抗拒，觉得别人住过了以后就住的有点不舒服。但是哎，我觉得你看外国人这几百年照样也都住下来了，人家就比较能够忍。 这个我觉得跟文化不一样吧，人家那个唐宁街十号是有一个而且有个历史意义。你就像香港的这个李明府，它也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地。 是， 就比如说学生带到那儿的时候，老师还要讲解一下这个跟香港的历史 啊，这个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对， 什么日战时期是怎么样？ 就像刚才这个哈森不是说他原来的那个地理位置是最高的，那现在随着旁边的这些建筑上去了以后，他的这个位置就开始，他的这个高度就开始下降了嘛？对啊， 是，所以这个你看国外的这个做法，他就是哎。一码归一码，划归的非常清楚。你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住进去的话，通常哈、啊，他 当然了，他必须得接受这是一套二手房的这个事实，但他可以做的是什么呢？花钱来修这个房子。 对， 大家知道这个欧洲这种老街老巷啊，有的时候动不动给你一个城堡什么的，修起来那真是非常的贵。他有一块砖头，如果要把也换一换的话，他就要修旧如旧，这个工艺其实是非常难的。 对，他保护那个古董， 所以大家不要看他省了这个，好像是不用给你分一套房子，人家花的钱并不一定比分你一套公寓要少。你看这个礼宾府修缮一次1400多万，这个完全你说在这个香港重新买一套房子，这是绰绰有余。 但是这个要进行公众咨询的吧？这1400万从哪里出？ 关键就是说，这个实行官邸制并不能够为政府省钱，而是让这个过程变得更透明、更可监督。这个我觉得才是他这个事情的重点。 还有一个概念呢，就是外国啊，或者是香港跟内地也。对这个官邸这个概念有点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在外国来说，好像Vincent刚才说的唐宁街十号，还有那个白宫什么的，因为只是建筑物除了他们的那个收什么装修 装修 的费用之外， 修缮哈， 就是他们本身很有一个历史的意义。还有呢，就是这些地方都是去交付不同国家的人手的一个地方， 是 很有一个容，就是你做了首相之后，你可以住在哪个地方，你就觉得哎，象征意义，对对，你就感觉特别自豪。但是可能放在内地，就是说啊，你要我住那个旧的房子，我就不喜欢了，我要住在黄金金光的那一种，很大很大很好豪华的那一种，所以那个对那个官邸那个概念的就是看法也都很不同。 哎，你说到这个，我在想到哈，你看比如说外国元首哈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首相如果接待的话，通常会请你到唐宁街上去做客， 肯定是唐宁街。 哎，做客的时候，这个有些就是你其实把一些外交啊，包括这种政治上的这种交往，就融入到了个人生活当中。哎，你做客的话，你得考虑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吧，包括你这个房间的这个摆设，其实都是体现了在你这个其实外交也好，这个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但在中国呢，你说你看这个领导人之间私人的这种交往很少的报道。最近习近平主席比如说到美国安娜伯格庄园，哎，参加奥巴马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庄园的三天啊，这个休假哈，那觉得大家都觉得是个不错。但是我想如果奥巴马要到中国来，那中国的领导人有没有这样一个 中南海光， 应该到哪里招待他呢？ 对， 中南海哈，中南海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先例， 通常好像 会安排领导人对方领导人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这样的话对听上去还是一个酒店，你不是有这种家人的，或者 说就是你不是来做客的， 很官方的 那 一种 感觉，不是做客，所以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 环境，朋友之间的那个交流。对， 如果说咱们有一个官邸的话，哎，大家可以想象啊，不管他是在中南海，还是在这个故宫紫禁城里面，哎，大家会觉得，我相信对于他在这个外交的这个施展过程中，也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你如果是官邸，是到这个官邸去吃一顿饭，或者是怎么的，至少也是到你的家， 对， 家就是家，跟酒店是两回事来的。 这个就不仅仅是公务上的往来，你有一些私人上面的一些关系。 还有家有家人吗？ 对， 那个概念完全不同的。 我 在酒店 见你 的话，我 觉得在中国，就是以后如果真的要新建这个官邸制的话，那个实施起来啊就很难。比如说招待像外宾的一个访客像家一样那种感觉也很难，除非他就选了一个现在已有的一个建筑，比如说你在江苏省，你选一个南京的什么古都里面的什么建筑作为未来的官邸，然后经过公众咨询，大家都同意了，好，注意每一任的省长。你就住进去以后招待外宾，你就说哎，这是我们这个江南的怎样怎样怎样的一个特色。但是如果真的是新建的一个出来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好，哎，这个倒是如果说把这个官邸跟现有的古迹相结合，这个呢确实我觉得会是一个 会破坏文物 不错的建议。但是呢说实话有一点难哈，这个有点难，因为你修缮的这个费用说实话会节节的这个攀升，而且万一房子弄坏了算什么， 然后以后公众也不能去玩了。 对，我担心的是万一房子弄坏了算谁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这个所以说官邸啊，你看其实真的要做起来，第一大家不要觉得有官邸了以后一定省钱，好，这个真的不一定。第二，有官邸了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反腐。第三呢，有官邸了以后也不一定真的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哎，这只是一个开头。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很实用的例子，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更为实际一点，就是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公务用车啊，这个可能是比官邸 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有一个地方，它在所有的政府的公务车上面都打了一个像小广告那样的这个两行字，严禁公车私用，监督电话，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的做法其实我觉得更好，因为这个车子你如果要用的话一定会被别人看到。你比如说停在一个洗浴中心的门口，停在一个桑拿房的门口，哎，这样就太明显了，我马上就可以举报你啊。这个这样的做法可能呢比你去在一些这个一把手的这个房子上下功夫更快的能够见到公众的这个成效。 嗯， 就是那个汽车的问题，就我就不晓得，如果房子在香港就比较容易监测一点，但是车的问题呢，其实在香港的这些高官常常都有一些报道，就是说他用在私人的一个用途上，比方说老婆去买东西也是用公车 顺便搭你一程， 但香港也有这个问题 啊。但是香港的做法是说政府的这个公务车牌都是一定的，这个你看到这个 AM 开头的这个车子就知道是政府的公务车，哎，所以发现如果AM 停在他不该停的地方的话，那你也是可以举报的。 什么才算是不该停的地方？ 这个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哈。那你看这个，在除了中国内地之外哈，这个实施官邸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日本的这个首相官邸呢，还据说他有就闹鬼哈。这个香港的李斌府风水不好，日本的首相府闹鬼。 对啊，这个你觉得如果在中国人其实有一点忌讳，比如说他去，比如说有某一任首长在这个。他住的这个官邸里面 生病了， 离职了，或者是 过世 了， 对， 那下一任叫不要进去呢？ 凶宅了。对，你像 这 英国首相府闹老鼠 的地方， 闹老鼠的问题，我觉得这确实文化上面。 像英国那些，我觉得他们不会， 人家不太忌讳这个， 对，因为教堂都是就是结婚和这个死亡的地方， 对 他们不会介意这些。但是在中国应该会很 介意。这确实，如果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到了，如果这个 或者是被双规了， 官运对官运不好，官运不好，在这一任上下马了，那他后任就不敢住了， 是不是不太好？ 这很 坚决不住。 是。然后在这个台湾哈，我看到说这个马英九住的这个，他住的这个总统府哈，有一个问题，用电量太高， 对， 这个用电量太高，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挖比特币呢？这个用电量太高就被民众投诉了。所以说啊，你看这个不光是房子修缮问题，你只要住在里面啊，你的一切行动其实都是放在公众的这个 晚上几点关灯，是不是还在批阅文件？ 这个都是放在公众的这个放大镜之下，你是可以检视的。哎，我有认识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朋友哈，这个可能家里有人是当高官的，他们这个通行的做法是说，我卸任了之后，我仍然可以住啊，我有一个公家免费的住期，比如说印象中是一个任期就是四年，四年之后你还可以住，但是这个时候就要交租金了，但这个租金的话可能就要跟地价相结合，这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折中的方法。哎，这个你卸任之后马上卷铺盖走人，可能有点太过不近人情，但是呢又不能够白白的让你住，所以说你交一点这个租金呢，也把这个东西弥补回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罗列了香港的做法，台湾的做法啊，这个英国法国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做法，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内地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参考一下。更重要的是，关键的问题是让我们了解这个官邸在哪里，这个比什么都要重要。好，在今天全媒体话题呢，我们来关注到在深圳哈，这明年就要，其实明年还是两个月了，这个明年就要实施一个叫做弃婴岛。哇，这个说到这个弃婴岛一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呢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实际的一种考量。因为说实话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弃婴的问题，之前有发现弃婴被弃置在比如说垃圾桶里面啊，或者说在寒冷的这个室外，就导致当弃婴被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可能已经出现生命的这个问题了。因此呢，出于这样的考虑，深圳就要设立弃婴岛，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监控，没有录像，充分保护家长的隐私。家长呢，当把这个孩子放进去里以后呢，他可以按下一个延迟的按钮，30分钟之后福利中心的人员会得到这个提示，然后呢就可以过来把这个婴儿收养到福利中心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是一个保证了这个氧气湿度包括温度的一个环境，也就是在这30分钟之内，通常弃婴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健康的问题。 最近香港跟内地有一个新闻，就是香港有一个小女孩给人拐带了， 是 对， 昨天应该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 对，还有上海也是发生了这个事情， 丢孩子 啊，会不会这个弃婴岛变成了一些不坏分子他们 拿那些婴孩去卖掉、 哎、这个确实哈，这个我相信这会是一个争议的做法。有的人认为哎，你这个官方设置这样的弃婴岛是不是就是变相鼓励弃婴哈？那同时呢，这个哈森也提到了这样的弃婴岛，因为它有30分钟的空隙嘛， 对啊， 那如果有这个人贩子专门等在这边 去 在抢在你这个福利中心过来之前我把这个孩子抱走的话，这个又怎么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实每个父母这个孩子都是心头肉，没有人会轻易的这个把自己的孩子就弃养的。通常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看到的这个弃婴呢，通常哎这个走投无路意外的怀孕啊、嗯、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有先天的这个缺陷、嗯、这样的问题会比较的多。那所以这个究竟是一种实际的做法还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啊，大家来评判一下。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一键欢迎进来。 嗯，好，我们听首歌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三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深圳明年开始将要实行这个弃婴岛的制度，以官方啊收容的这个方式，允许这个这些父母们把自己的弃养婴儿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可以保障这个弃婴他的一段时间的健康，然后呢，在延时这个通知之后，会有社会福利的人员来收养这个弃婴。这究竟是一种实际的做法，还是一种不人性的这个，或者说变相鼓励大家去弃婴？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手机一键 call in 进来。 嗯，好，来自广州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你好， 哎，钟小姐，您怎么样看深圳的这个弃婴岛的制度？ 我觉得有利有弊吧。 嗯， 对一些没结婚的或者是条件不好的、负担不起的，可能他们心里会有念头说，可能放到亲乡里交给别人养，交给政府养，可能会好一些吧。 嗯 嗯。 连锁反应也许会，可能会助长一些人，就是说，生了孩子没有一点责任心，就是不用自己那么辛苦的话，就交给政府养了，或者交给别人领养啊，这样的心态吧。 嗯，所以您会支持这样的制度吗？ 我觉得嘛，对于一些比较贫困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一些年纪小的没结婚的不小心怀了孩子，他们又不想打掉的话，就生下来的话，对这些人群来说是好事。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呢，他们可能说会负累他，他们有条件也不想要了。反正现在有这样的制度的话，可能会助长他们不要孩子了，就交给政府吧。反正两方面呢，我觉得，有这个弃婴将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有一些人真的负担不起，单身嘛这样子又养不起的话，就交给政府养，交给政府，然后有一些人要领养孩子的话，也是一件好事了的。 嗯、 我觉得也同意吧。 嗯，好，谢谢钟小姐，这个听上去比较的纠结哈，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实际的一个操作哈，对于那些这个负担不起的，或者说真的是有困难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安排。接下来听到其他的听众的意见，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宁先生您怎么看呢？ 啊，我看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我表示质疑。 质疑怎么呢？ 弃婴问题吧， 嗯， 既违法又犯罪。那么呢，关键是道德、法治与道德文化教育。就是你讲，这个有真有孩子养不起的，可以申请啊社会救助啊，这个机制都有。就光靠这个弃婴岛这个事儿吧。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的观点就是啊，加强道德文化教育、法治教育，这是根本的之策。 嗯， 但您刚提到说这个可以申请救助哈，这个您觉得目前的这个救助机制它能够帮助这些这个人士能够好好的养自己的孩子吗？ 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根本的问题啊还是法治道德文化教育，这个我觉得这个办法吧权宜之计，不是根本的之道，不是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之道，我是这个观点 啊。好，谢谢黑龙江的宁先生，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弃婴岛要设弃婴岛，不能在这个社会福利院就开辟这样一个场所，你就不是跟大家 宣传，他主要是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 保护大家的隐私。 就是在这个制度的设计里面，我最大特别强调说，在这个弃婴岛里面是不设任何的监控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他是不会被发现到底是谁、 哦、 那包括他的这个设计也是一个延时，在第一时间也不会遇到这个社会福利方面的这个人员，大家可能在他离开了之后才会被通知到，这么一个安排、 嗯、 那来自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嗯，主持人好。 哎，赵先生您好，您是什么意见呢？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弃婴不弃婴的问题跟那个就是这个没有太大的必然的联系，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每年不是有很多车祸嘛，那是不是跟汽车生产也有关系呢？这个我觉得跟这主要是人的一个意识吧。我觉得就是说弃婴的问题呢，首先是现在的性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的一个观念，再就是呢年轻人的生活的一个压力，这个方面是很有必然的关系。而跟你那个就是新建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内地叫做收容所嘛， 嗯， 那个香港的人叫弃婴所，这个相关的机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然的联系的。而我们现在社会所要做的呢，就是说要加强这些尝试，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教育之余呢，还要对这些尤其是弃婴所要加强他们的管理。但我知道就是香港这边这块的话，无论是什么它的管理也好啊，它的公开的也好啊，就是说有一些制度比较健全，相对内地来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我相信的话就是说只要把年轻人这个观念啊教育要加强，尤其是性教育这块，然后那个慢慢的加强以后，应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两者之间，您就认为这个不会鼓励弃婴是吗？ 对，我不是特别鼓励弃婴，因为弃婴的话，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你没有那个的话，你既然生了孩子，你就必须要负责任，要不然的话你就甭生，打药啊或人流啊，这个也很方便的。对， 嗯嗯嗯，好，明白了哈。这个湖北的这个赵先生觉得这个弃婴岛它可能跟这个弃婴之间不一定有之间的关系哈。哎，赵先生，北京的赵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哎，这个您是怎么看呢？ 我就觉得今天话题真没劲，世界上那么多大事儿，行，开玩笑。 你说， 我就说一说国内问题啊。 嗯， 咱老百姓都挺门清的，包括那个刚才那广东那位女同志是吧？ 嗯， 那包括这些老同志是吧？都道德啊，什么规范，这大道理啊，一套一套的。一说国际问题，基本都不靠谱。完了呢，我就想说什么，其实这就是一个伪命题。现在你要有孩子私生子到的医院领了，那排大队有的是，只不过遗弃的都是那些有问题的没人要的那种弃婴，是吧？ 嗯， 完了呢，咱孩子呢，现在外国人不愿意领养吧，就领吧，去了美国，那我都急得得了，到那儿享福去是吧？完了有一帮人还说不能送，这真的是没必要。外国人就愿意收中国的这种爱心，我觉得呢有机会还收那儿比那个弄个什么岛啊强多了。当然以人为本，没人要的收在一块儿。 这个福利院的收养的婴儿有不少，确实最后会被外国的父母收养。 对啊，但是现在不是有好多人又爱国那种角度出发阻挠这事儿吗？说那咱就送朝鲜、俄罗斯。谢谢， 谢谢赵先生。这个说到，其实，在西方哈，或者说特别是在美国，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个收养亚洲的这个弃婴是非常、可以说是流行，是或者说热门的一个做法。比如大家熟悉的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她收养的就有个应该是来自柬埔寨的一个弃婴， 反正是亚洲， 对亚裔的。然后其实，我。 这个听说哈，大家喜欢收养这个亚裔的弃婴，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哎，这个亚裔的这个孩子啊，这个数学能力比较强， 比较聪明 、嗯，也可能比较听话吧。这个可能特别是跟美国孩子 相比，你看一下所有的美剧里面，基本上收养的孩子都是来自中国。 哎，这倒是哈、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您怎么看？ 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弃婴岛的这个设立？您支持吗？ 我首先我支持，我认为这个弃婴应该是。父母那个应该是说穷人的父母别无选择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 嗯 啊，我们杜甫先生的诗有说过，他那个在看一个老太太在挑那个枣树，他不是说了一句，不因困穷邻有耻，只缘恐惧转书亲，是吧？ 嗯， 就是说过你贫富差距那么大，有钱人你现在照常生了七八个，没钱的有的一个都养不起来，所以他弃婴，他其实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应该说，一个正常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说把自己养，怀九个月辛苦生下来的孩子遗弃，对吧？ 是 啊，所以我觉得。弃婴岛应该是帮助穷苦人的一个治标的办法，也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对吧？有钱人谁会把那个亲生儿子遗弃啊，对吧？ 好， 所以觉得弃婴岛是智慧人道主义的进步，应该支持。谢谢。 好，谢谢方先生的意见，很明确。好，这个正常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除非是真的没有办法，而在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就需要社会福利来帮忙了。好，这个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哈，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弃婴的这个问题上。一说到这个孩子啊哈，估计大家很多人的这个最敏感的这一根神经就容易被挑动。这两天在香港和上海各发生了一宗这个婴儿的疑似被拐卖的案件，也都是在两地哈引起了巨大的这个社会的不安，或者说这种轰动的这种效应。因为这个一说到孩子哈，我估计大家都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份特别的这个感情。 毕竟这个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嘛，比方说像这些被遗弃的孩子，为什么想到了这个弃婴岛，应该就是看到了有些孩子他们被遗弃在厕所里、垃圾桶里， 是， 然后死亡这样的一些消息，然后再设立。 可能有弃婴岛的话，至少可以让很多这样的弃婴他活下来。 或者呢，这个弃婴岛的名字听上去有点吓人，还是叫儿童婴儿安全岛。这个在国外是其实是有这样的嫌疑的。 对，改个名字，说不定更容易让大家接受一些。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